冇钱咪走啊！我今晚啊点样过啊？冇钱买烟啊！我今晚又点样过啊？要食西北风啊！讲理想又有乜嘢错？ 哼，系咧，即系讲理想啊，有咩错咧？即系边一啲系讲下，边啲系饭盒长咁啊？唔会有错啦， 唔会有错。 但系未讲之前都系讲呢啲咁嘅嘢啦。即系原定咧，系其实九月中咧，咁咪九月咧，就新台开啊。 系， 但系唔好意思啦，因为整嗱上个礼拜你冇听过啦。即系其实我哋整紧嗰个系统咧，就需要时间，都仲未搞掂。 系 ，OK。嗱，即系咁，其实一路搞紧噶啦。咁啊，有拖冇欠啊。咁其实讲真，都唔系拖唔拖欠问题啊。你哋都冇俾钱我嘅，即系其实俾钱撑我嘅，数埋十只手指都冇。系先咁样，我系冇拖无缝，你哋冇拖我冇欠啊，我系同哥十只手指都冇，得嗰八九个人有拖有欠嘅啫。咁我同嗰八九个人有拖有欠，我就同佢嘅事啫，系先？即系唔关你哋事噶，系先？即系点解啊？我可以咁立啊？因为你哋唔肯捐咯，即系我嘅捐念，你嘅捐念，我嘅买卖，你哋唔肯做嘅话，其实某程度真系慢好多噶。吓咁啊！我咁啊，你唔谂俾咪算咯。唉，我费紧时间，跟住以为我得钱。但系冇钱真系搞唔到 ，OK？ 三军未动啊，粮草先行。 系啦，你哋唔捻搞嘅，咪等到时收。我唔系识讲啊，你自己谂啊。咁第二样，今日咧，即系有几个几好消息嘅，即系最得起解酒店都卖捻晒啦。 系 几时再有我唔捻知嘅 ，OK？ 但系可能今日出呢节目出街咧，就已经有货翻嚟啦。 系 咁讲，其实讲真啦。我搵日讲一讲呢一只解酒丸，佢啱啱其实救捻咗我命啊 ！OK， 唔系救我命啦，即系起码，冇咁辛苦啊！总之，一月，总之 ，OK， 我费事，因为我唔中意自吹自擂啊！因为你食会讲，我而家我讲得好捻掂，你食会你帮我有食会认为，屌牛哥你卖捻紧嘅，梗系话好捻掂啊！咁样有冇有直头我咁讲嘅话？喂，牛哥你讲多啲神山苦啦，讲真咁捻掂。我而家即刻同阿亮同你讲，我唔系唔想讲佢好捻掂，因为我成日讲得佢好捻掂，啲网友紧听众紧会觉得佢阿牛哥有啲吹嘘嘅成分， 系 咁、所以咧，我哋希望咧，而家你哋饮过真系讲得掂嘅，你写份报告俾我，等我贴上网，佢好过我喺自吹自擂 ，OK 啊，咁啊，当然咧，我系认为神山苦捻掂啦，吓、真系点啊？即系吓够死你，仲有一样嘢 吓够死。 讲紧邮递嗰样嘢啊，即系咧而家寄神山府咧，我就星期二四六寄嘅。咁咧出现一个好几奇怪嘅现象， 系 星期如果星期六寄嘅咧，啲人咧可能系星期五先收到嘅。你明唔明个意思啊？ 点样？ 如果我星期六去寄神山府嘅话，那个收嗰个邮可能系。星期五先收到， 即系差唔多足足一个礼拜嘅咯， 足足六日， 系 而家最长嗰次系六日啦， 系。 咁我估计系咩咧？因为你知道我用香港邮政啊嘛， 系。 咁星期六我寄嗰时候，邮局已经闩咗门啦， 系。 系啦，闩门，佢即系话嗰啲邮件，佢星期一先做啦， 系。 吓、咁星期一佢嗰啲邮件积聚由星期六积聚到星期一嘅话，有三日时间嘅话，我邮件冇得好捻多咯，咁做得慢啲啦。咁可能 分翻三日做咯， 系咯，分翻三日做，可能星期二先至可以做啦。星期二做，佢寄到嚟最快就星期四啦， 系 最快星期三啦，最迟其实唔系星期四啊。而家住宅咧系两日派一次信啊， 系。 所以有时有其如果譬如我星期六寄神山寄嘢俾网友嘅话咧，你真系最长唔该你哋试下等到星期五啦， 系、 即系有六日啦。如果六日都收唔到嘅话。你就同我讲 ，OK， 真系同我讲。咁当然啦，我上个礼拜讲咗，有个网友俾捻咗钱，就到而家咪俾地址我嘅。咁喺节目出街之前咧，佢已经揾到我啦，我就已经寄翻嘢俾佢啦。呢、這个时间佢亦都已经收到噶啦 ，OK， 咁啊当我冇讲过啦。啊，上个礼拜讲嗰啲嘢，咁我有啲试过咧，我寄顺丰速递啊，因为有啲网友咧可以自己肯俾钱啦，或者你买粒，你买好多盒。咁我都会顺丰速递快递寄俾你哋嘅，吓咁咧有位网友咧，成个礼拜先过嚟攞， 系 咁咧顺丰就打电话俾我， 我可能以为呢就是那些什么东西。 呃人 的电话。我说我很日子什么东西啊你啊。跟着他呃网友的名字。我屌你了我见了。我知道见了我知道见了。跟着我不是说了。跟着原来呢个网友呢就成个礼拜都没去攞。 是。 咁那件件呢就摆在顺丰的收集点度。 是。 o k 咁佢顺丰就话如果你再你位朋友再唔过嚟攞呢黄山就唔过嚟攞呢咁呢就佢份就会寄返嚟俾我啊。 是 啊。俾我啲朋友啊。咁哇咁我就难搵返嗰位网友啦。咁样我 ,ok, 咁当然啦佢而家攞咗啦。即係如果有啲网友是要求用顺丰寄俾你嘅即快递寄俾你呢就好希望呢喺一个礼拜之内你就应该希望你去自己攞货啦。咁唔係呢真係有机会呢返返转头我就唔知啲邮费点计。因为真係咁讲啦如果你係去到买好多盒啦呢啲大家面议啦我係连顺丰我都会包嘅我都想包邮嘅。但如果譬如你买两盒咁就唔得啦。咁就你自己俾顺丰钱啦。因为你寄信封就唔同嘅即係寄信封我係連盒一齊寄嘅。 係。 即係原封不動。即係如果譬如我而家係寄平郵呢我係拆散佢將啲神山虎就入到信封度咁寄出嚟㗎嘛。 係。 咁即係咁唔係立體咁嗰個包裝平啲㗎嘛嗰個郵費。 係。 咁我自己就係咁樣寄嘅。咁如果譬如你係要求用信封嘅呢我係原封不動。 成盒寄 俾你哋嘅 ，OK， 咁希望网友知道啦。咁亦都希望咧，网友咧饮完之后觉得好，就不如写翻份报告俾我，等我嚟做宣传，好过我喺节目度自吹自擂。当然啦，我可能会有一日会将所有啲网友讲过嘅嘅嘢，咁样自己组合作变成一个故事讲，攞出嚟讲啊，从来未试过讲故事嘅。咁我试下讲下故事啊，当然会加盐加醋啦， 系 咁可以其实网友可以睇咗嗰啲故事先嘅。跟住你睇下我点样将佢个故事再演绎嘅啫。 我哋都讲过好多次啦。 嗯。 我哋自己试完神山虎嗰啲我哋都讲过好多次啦自吹自擂咗好多次啦你哋自己。 但讲真我系唔够胆将佢讲到好即系其实我系可以讲到真系好撚硬啊我唔够胆讲。 系。 即系呢个事实我唔够胆讲因为喂我系惊有可能惊有啲网友諗完之后佢唔系硬咗嘛。 系。 是不是即是其实不是冇试过的我俾过一个网友飲完佢个 feedback, 试的嗰头我都未买的我俾个飲佢飲完之后话冇料到啊即是点解我俾佢试呢因为佢系一路食开米过的。 哦。 喺度食开米过的。喂主要冇料到的喎。咁其实我可能买嗰头我系驚地的。会不会神山宝只系得我有效呢 是。 跟住咪掟下咪试搵阿碌嚟试下啦 是。 搵啲朋友嚟试㗎嘛。阿碌又话得。跟住买下卖俾人嗰啲又话得。咁做咗咦得我个个话得喎咁我先至而家成箱成箱咁入啫。以前我係十盒啊屌你二十盒咁入嘅啫。而家我一次过攞一箱係六十盒喎大佬。 咁佢食开伟哥冇得讲啦。 喂我唔出奇喂我成日觉得我食开即係我飲咗24味咁我食开啲西药嘅咁我飲24味都得㗎嘛。 是。 是我会觉得是这样的但就好明显啦如果你用伟哥那个角度去讲呢那就神山虎是不及他的。 是。 咁这个消息是来自大长老的。 OK。 因为我节目讲过啦我同大长老他都话会食一啲咁嘅壮阳个药啦是吧咁所以我第一个攞俾佢试的。 是。 因为我试之余我都为人试的咁家查下嚟先。佢试。咁佢個 feedback 就真係佢第一次講個 feedback 係幾打擊我信心㗎。咁我唔係自己試咗我真係覺得好撚掂。 咁佢之後仲有冇食啊 冇啦。但佢跟住之後有問我攞嘅。 有嘅、 啊。但係喂屌你喇跟住我買緊㗎喇 喎。 你攞就唔使錢喎唔撚制啦。咪就問佢咩咁你畀錢買㗎喇佢唔撚制。係。即係好坦白啦。即係如果要畀錢嘅佢情願畀錢買偉哥。 OK?OK。 咁你大家網友自己衡量。OK,OK,、 okay? okay. 如果真係要覺得好有效嘅即係唔撚柒停嘅硬牙天嘅 係 啊食米哥 ,OK, 你諗住自己可以控制得到嘅想硬就硬想軟就軟嘅咁就試一下神山虎啦未必真得㗎神山虎唔得嘅話如果假設真係神山虎唔得咁你就你問下醫生意見 一定咁講㗎，係啦，醫生意見，咁啊試下食偉哥得唔得啦，或者試下咩咩咩軍天炮啊嗰啲乜撚嘢啦，但有啲唔撚抵試㗎啦，咩嘢 X 唔知乜嘢 P 啊嗰啲呢，嗰啲 man 嗰啲呢，如果啲 man,、okay. man 嗰啲，唉嗰啲唔撚抵試啦，同埋咩咩韭菜做嗰啲呢， 韭菜 唔撚抵試嗰啲，嗰啲我唔知啦，你可以試，我試過㗎啦，我試咗好多隻嘅，因為好多網友，我一撚樣嘅啫，我自己有一隻神山虎，我咪揾阿蔣老師咯。 係 啊，有啲網友買撚咗呢啲嘢，咪揾我試咯。 OK， 啊，我都係白老鼠嚟嘅啫，即係其實我試咗好撚多隻噶啦。啊，你即係出邊你即係萬靈骨神使買嗰啲，你真係唔撚使用，你真係嘥錢嘅。你啲600多蚊買三盒嗰啲咧，係啊，你六百幾買三盒，你食完嗰半盒，咁跟住嗰兩份半盒咧。你抌得㗎喇。佢真係屌你咁樣樣話真係而家。因為我幾撚真嗰種買嘅方法㗎。一盒就240。你買兩盒呢就400。 係。 平幾十蚊喎。 係。 啲人呢就會平幾十蚊，我直接買兩盒。 係。 買兩完之後呢就嗰盒都唔會買唔會食。即係冇撚用。啊 ,X 唔知乜嘢 P 嗰隻呢就我就咁樣。咁我有買咗兩盒。咁兩盒你嚟講有四次份量，就俾咗一次我試，食兩完我話唔撚得，跟住我問佢得唔撚得，佢話佢都唔撚得，咁跟住嗰盒呢唔知點呀，可能俾第三個人試啦， 餵撚咗狗啦， 可能餵撚咗狗啦，唔撚就知啦，咁樣好多呢個 case 呀，即係我都試唔少，係好撚多都係冇乜用，唔好講咁多先， 係 即係講返開頭嗰個 topic 㗎嘛，即係搵飯盒㗎嘛， 係 計上個再上個再上個再上幾個㗎啦，唔知係咪同你做定係同阿健哥哥做囉，已經唔夠記得咗啦。 我都唔係記得咗 啦。咁我講係沙嘴嗰次。 係。 沙嘴嗰次係咪同你做？唔係啦，同阿健哥哥做嘅。 係。 咁、啊、呢就有啲嗰啲場呢就1300蚊過夜，咁1200蚊過夜，咁喺深圳嘅羅湖嘅，喺福田嘅。咁我覺得呢啲呢就叫做飯盒場。 係。 Okay? 你係可以用1000多蚊去博件女先啦，跟住你又梗系，如果你个盒买完，你咪抄低个电话咯。咁下次长期揾佢咧，咁你佢咪变成你嘅饭盒咯。 就长期1000多蚊啦，就 长期1000多蚊啦。 O、okay. K， 即系嗱，我以一个阿上三妹去做啊，啲网友觉得喂牛哥你好捻平喎上三妹，以前嗱当然啦，而家我系俾到我系俾1200啊，咁其实我系唔俾1200得噶，我俾1000都得 噶。 当然有时我都真系俾1000嘅，冇钱咪俾1000咯。 系 吓咁样，牛哥你真系俾1000好平，但系你唔好记错啊！我系5年前俾1000，到而家冇加我价，我系我自己自愿先至加1200嘅啫。即系5年前1000，你哋点样讲啊？以5年前1000，你哋觉得好卵柒贵噶？ 系 即等于而家。今时今日2000蚊，哇牛哥好撚贵啊！你试下5年之后2000蚊，喂好撚平喎，仲有冇啊？喂你而家呢个时候2000蚊你唔搵，咁你就唔可以5年后之后再搵呢个价去博件女㗎啦，除咗係饭盒。即係你要理解，喂到时唔係2000㗎啦，而家啲女我喺深圳見到而家已經3000蚊女啦，3000蚊女，即係嗰啲都唔算好靚嘅，又唔算好高級嘅場。喺神秀已經有2500蚊嘅女㗎啦，即係而家你再上搵飯盒，過幾年，即係可能下年，你已經要淨係女錢玩下手要2000-2500啦，再下年係2500-3000嘅啦，再過下年係講咗3500-4000嘅啦， 係 即係。5年之後，你會覺得今時今日你搞翻我呢2000係好撚平，但講真，但你今時今日你網友覺得貴㗎嘛？哇，2000蚊咁撚貴，咁你 上三妹呢啲係叫恩客價， 恩客啊，恩客價，你耐，譬如真係好簡單咯，你買得佢耐，佢唔好意思加你價㗎，係你自動加佢啫嘛，係咪先？咁佢又覺得你做生不如做熟。系先？咁如果佢话，哎，我而家加捻咗价啦，你讲坦白讲，而家上三妹喺沙咀做1300啦，都1300啦， 系。 但系而家我都俾1200嘅咋。 OK，OK，、 okay. 即係你有時要諗下早啲而家搵人啲飯盒其實有着數但亦都可以叫我冇着數。咦條數點樣計呢 係 就係話折舊。 折舊。 冇咗啦。我認識上三妹嘅時候幾歲啊廿零歲咋嘛。 係。 要咪24、25啦頂殺龍。五年之後喂坦白佢而家佢都近30㗎喇。 係。 嗱呢個係一個折舊嚟呀。當然啦你唔理但如果譬如你係唔要呢咁嘅折舊嘅話你咪次次俾身嘅囉。等於好似新銀紙咁咋嘛。每次喂新郵票咁樣每次咪俾啲買新郵票囉。 咁你但係你個價錢又會每次咁樣遞增㗎喇喎。 每次遞增係啦。就等於我哋就要咁樣理解啦。但如果譬如你想玩平以前冇做嘅某程度你而家要做㗎啦。 係。 即係你諗住譬如今次我而家買件女千衫咁你想五年之後做千衫其實冇可能除非嗰件係你恩客你做得多咁佢係唔好意思即係熟客收舊價㗎嘛。 係。 玩下手佢覺得你可能會溝佢好似上三妹有啲錯覺啊當然啦我已經糾正咗佢㗎 ,ok, 咁有啲錯覺嘅話佢可能會覺得咦你成日搵住我咁咦可能係一條唔知長期飯票喎你可能即係搵幫我埋街食井水㗎喎。 埋街食井水。 喂食井水㗎喎咁就唔同啦。咁佢可能真係你冇話一千啦500㗎啦佢可能肯啦。真係肯。 唔俾都得啦。 我試過一次上三妹呢我真係代唔夠錢。 是 因為我臨時臨急我係洗曬啦跟住我租夠錢租間酒店剩返幾嚿水跟住但我戇鳩鳩就喺微信同我上三妹傾下偈喂我喺福田口岸七天啊喔佢真係過嚟喎。 是。 一過嚟冇有一隻雞塵一劑啦但我錢又唔夠我俾咗唔夠。喔有得喎。 佢冇咗聲。 冇咗聲我咗唔夠。佢話我都同佢解釋啦喎。唔好意思我啱啱今日你來你洗曬啲錢我冇諗住過嚟搵你嘅但見到傾開偈先嗌你過嚟嘅啫我咪咗唔講佢又得喎佢冇責任喎當然啦下次我俾返佢啦咁呢係另外一件事啦、 okay. 即係話如果我俾五九得㗎我俾五九得我即係話俾你我唔俾都得㗎啦即係可能呢啲熟客一次半次咪唔收你囉但係講真的你唔試下當時俾一千即係好簡單㗎嘛。如果而家我俾二千有件得二千我一路喺度俾我唔覺得貴嘅。咁到五年後喂我可能有一劑俾一千可能有一劑唔使錢用。係。係先咁但係當然啦而家我搞嗰件二千係23歲或者20歲。咁我五年後嗰件已經25歲或者28歲。咁咪有一折舊嘅。 係。 但係你諗下啦嗱而家呢個呢集係9月出街嘅嚟緊有一個最撚大鑊嘅時間啦嘛。 係。 11嘛。 11。 係啦前後大嚴打時間啦以前係最長係14日㗎嘛。前後14日喎哭你個街真係攞你血㗎喎。攞血㗎喎。即係呢幾年就會可以近咗啲前後7日。 係。 前七後七。但你知啦我哋個偉大嘅祖國 是 個政策成日變㗎嘛。 是他自己點就點 㗎嘛。是他自己點就點㗎嘛。啊喂屌你唔撚得喎打個老母五個月屌你老母街。所以有時反口係好撚緊要㗎。OK? 好啦上次我係喺沙咀搞嗰啲飯盒係唔係咁得。咁呢一次係點樣呢呢一次呢就唔關我事啦就26事啦。 是。 即係而家呢通常呢即係你話我戰男其實我唔算係㗎其實我呢好呢又我都唔係咩嘅即係真正戰男係一碌嘅或者呢即係呢你見到就分啦吓有太太啦吓咁你都即係不時漏我出去玩即係其實應該係做魔鬼嗰、那個係某程度下面應該係我我漏你哋出去玩咁我係魔鬼㗎嘛但唔撚係呀而家即係魔鬼呢個角色呢就係一碌做咗 ok 即係好似今日其實今日唔係錄緊節目呢阿碌就已經自己同我去咗跳舞唔係我叫啊係佢叫因為佢今日琴日 send 我短信過嚟同我講話唔係我今日有冇嘢搞咁我唔好意思啊我星期二三呢要錄音即係其實好簡單星期二我要做啲節目準備星期三錄音咁咁啱得咁巧所以我就唔可以同阿碌去滾啦咁但呢一次同阿碌去點樣玩法呢咁阿碌就有一日就話喂有冇嘢搞冇嘢搞就 不如 近近地， 近近地去环江行一转啦。 系， 跟住话我，哇，我同你，佢话系啦，唔惊啦。跟住佢唔捻知点解，佢搵捻埋阿魔术师。 O K， 我话魔术师，哇，即系讲起魔术师呢个真系奇人嚟啊！即系我唔捻明咧，点解有啲人咧，即系屌系会系。系会多过我啊，大佬，咁啊，即系其实我都好捻多啊，即系我屌閪就系，你知啦，我有时系星期六屌完，星期再屌啊嘛， 系， 阿魔术师就差唔多咯，星期五屌完，星期四屌完，星期五咪屌咯，唔系星期四屌完，屌两日，跟住阿碌就溜佢去环江玩， 系， 佢又嚟喎 ，OK， 但系当然啦，好多人都咁讲啊，哎呀，我净系坐台算啦，唉，我玩咗两日。屌你啦，我唔捻得啦，唔系应该话我啱啱先屌捻完啦，唉咁讲，我啱啱先屌捻完，喂唔捻得啦，喂唔好意思喂，我得唉陪你玩得玩就唔紧要，坐台啦， 系啊，唔想讲啦， 屌你咯，咪唔使讲啦，你系咩啫？你贱男嚟嘅啫嘛，你实上啦，仲捻做啦，好，即系重点都唔系阿魔术师，因为魔术师系一个好最紧要系咩咧？佢可以帮我哋搞气氛， 系 玩魔术 ，OK， 最紧要就系、是。呢间场，咁啊呢次我哋喺边度去环江呢一间场？呢间场其实我以前讲过噶啦，我用咩去讲咧？叫圣宝咯，好唔好啊？ 好啊，圣宝 圣宝啦，啊咁其实网友清楚啦。咁原来咧，阿碌有一件饭盒，啊，但系佢啲饭盒唔似我嘅，我啲饭盒咧就佢可以约嗰件女出嚟嘅， 系 咁阿碌都可以约嗰件女出嚟，但阿碌除咗可以约嗰件女出嚟咧，仲会去嗰个场去捧佢捧佢场嘅， 再捧佢， 再捧佢场嘅， 好、okay ， 呢啲引客咯 ，OK， 即系我系唔够阿碌嚟，就系因为个理由啦，我先唔够佢多钱啦，第一系嘛，第二嚟，喂，佢真系可以去捧场，就捧咗捧完之后，佢系可以结识到个妈咪噶嘛，同个妈咪嗰个关系好啊嘛， 即系佢呢种系直头带埋个饭盒去餐厅度食噶咯， 系啦，冇错啦，唔系。系喺个餐厅买个饭，喺翻嗰间餐厅食。 O K O K， 明唔明啊？我喺美心买个饭，去翻美心食。 O K O K， 因为嗰件女就喺即系喺圣宝度做嘅。 系 O K， 咁呢件女其实我哋见过噶啦，唔系你咪见过我咧？我以前咧就喺呢个环江维记嗰度做嘅。 维记嗰度做， 维记啊，叫金乜嘢啦吓？咁喺夜总会嗰度做啦。咁啊，系我哋嗰次咧就一齐识咗呢件女嘅。 系， 唔系我识，阿碌识嘅。咁我就其实我基本上啲忘鸠记咗佢，我忘鸠记咗，但我就唔知点解我立咗个微信， 系 咪是卵大啦？呢啲咁嘅嘢啊，微信嘅嘢啊，阿十九八十你差唔少啦，搞卵到你网友威屌啊你，又系屌两蕉啫 ，OK 唔卵讲呢啲，嗱咁样咁啊咁阿碌就去啦，咁一齐玩一齐有三条友。咁去到呢间场，其实呢间场咧，佢装修好捻得嘅， 系 即同其实某程度同神兽冇乜大分别嘅。 O、okay、K， 因为佢我哋坐嘅地方望住出边咧，都有个舞台， 系即系好捻大噶咯， 好捻大噶啦， 系 啊，好似酒吧咁，俾人唱歌啊、跳舞啊咁叽里呱啦啦。好啦，最紧要佢哋啲女千三过夜。 O K， 嗱，我成日讲，如果譬如你哋真系要揾一啲饭盒。千三蚊，其实某程度系一个好好嘅价钱嚟。 系， 即系你谂下，如果譬如我哋去，我哋沙井，至平千五啦， 系 最贵二千啦。我成日见到网友唔好拣啲二千嘅，拣啲千五噶啦。系，我乜成日咁讲？咁当然啲网友成日拣二千，唔拣千五啦。跟住转头同我讲啊贵嘢，我唔系好明嘅。你可以拣千五噶嘛？嗱，千五你唔捻一齐拣， 得啲啊嘛，二千。 唔系啊，其实即系我都冇分别噶。但系有啲。但系二千嗰啲咧，零舍长姜啲噶，你听我下个礼拜嗰集你就知道，喂，二千啲咧系真系唔捻同啲噶。 O、okay、K， 你问下大德就知啦，唔使问大德，而家问我啊，下个礼拜你问我就知啊。O、okay， K， 好啦，佢哋话嗰场好 O K 嘅，因为我仲唔止去过一次嘅。咁啊，海潮流可以讲翻酒店系点嘅咧？即系我哋喺间除咗喺间长流玩完之后，上嗰间酒店啊，间酒店咧全自动啊， 系 吓电动窗帘啦。乜撚柒都乜柒都自動啦， 系 自動恆温咧撳個掣就乜柒都幫你搞掂曬噶啦。 O K O K， 但係我就當然咧嗰日好啦，黑夜嗰日冇電嘅， 冇電嘅， 即係今晚得咁停電，好大鑊啊！唔緊要啦，其實唔緊要嘅，唔緊要。咁既然喺個飯盒場，咁我揀女咧， 我明知系反骨牆，我拣女就同其他网友唔同噶啦。 系， 我唔会拣件好卵柒靓。 系， 因为讲真，一件靓嘅饭盒，你冇咁多钱玩， 好卵难约， 好卵难约，而且佢系会，即系佢坦白讲，你靓啲，你会觉得你觉得值啲，你送嘢都疏爽啲嘅。 系， 即系坦白讲嗱，上山妹唔系一个好卵靓嘅女仔嚟嘅。 系， 即系好卵普通， 系 普通到。好普通啦，本身系好捻普通啦，自己加上而家仲年纪又翻咁上下啦，咁、啊、但系佢呢啲女先至可以长食啊嘛，系咪先？但系如果我揾个好捻靓嘅，就唔使谂啦， 又贵， 系、okay? 又贵啦， 又摆款， 系啦，系啦，而且又难约，系咪先？咁我已经知道，其实我已经唔应该揾件咁靓啦，咁我已经要求咗一件我高瘦皮就得噶啦 ，OK， 佢样唔算太差啦，跟住睇女啦 ，OK。 咁阿碌唔使諗啦，阿碌已經有一件戰鬥格㗎嘛。 係。 嘩，你知唔知呢阿碌嗰件女呢即係小肥啦。 係。 粗壯嘅身形。 粗壯 嘅身形。即係個戰鬥格啦。 係。 即係佢啲美軍咁樣呢女兵嗰啲咩啊你見到好撚大好大 muscle 嗰啲呢都係冇咁誇張啦。 Okay. 啊、即係你唔使揸佢呢你都見到佢波好撚實實嘅。實正嘅。 即係大咪嘅。 大咪唔係佢人大咪。都 OK 嘅，都唔算睇 嘅。即系个人系厚嘅， 厚嘅，对、okay. 波系实嘅，睇都知唔使揸嘅。你乜？你话个夸张嘅程度系乜捻嘢？ 好、okay. ， 你唔使揸嘅，你睇都睇得佢个波系实正噶。 好、okay. 嘅，咁你谂住系几多齐有战斗格？我唔知点解阿碌会拣呢啲嘅。 好、okay. 嘅，呢阿碌仲受捻过我。好嘅，阿四唔好成日挑剔阿碌。咁到我啦，即系阿魔术师嗰啲咧。表演魔术嘅啫，系过嚟帮你搞气氛嘅啫，咁唔问责你㗎啦，咁我揀女啦。咁啊，我指定要高瘦平㗎，有啲瘦嘅就唔高，唔高嘅就唔高嘅就唔平，平嘅就唔瘦，瘦嘅就唔中意唔平，即系眼啊，如果你一件啱心水都冇，咁最后我都求紧期，即系我成日降级噶嘛，即系我话要高瘦平啫。如果冇一样唔高瘦平就得啦。好连高瘦都冇平就得啦。咁当然平然之后你窄少少瘦就得啦 ,ok。我要咁样但揀嚟揀去揀嗰件都系一般啦。 系。 即系上身会好过佢啦。 ok。 咁做人之格刚刚合格啦就可以做一个人嘅。 ok、 啊。做女都差嗰啲啦做人啦。ok。咁咁啊，笑容滿面啦，咁啊，起碼係起碼肯笑啦，咁樣，咁啊，玩 ，OK 嘅喎，係啊，咁啊諗下，不如做飯盒啦，咪1,300蚊即係講緊抵啊，係先？ 係， 咁啊，本來我依家打算，當然我如果我做飯盒，我唔會即係同你講話，我下次再揾嚟啦，博完先講噶啦，係咪先？ 係啊， 咁佢跟住咧，我哋喺玩埋單之前，即係我已攞定曬酒店房噶啦 ，OK？ 係埋單之前，嗰件女就同我講。佢要俾一幅相我睇， 咩相？佢嘅相， 一幅相啊。 OK， 呢幅相咧就系佢唔肯同我过夜嘅理由。 OK， 吓系咩？ 佢我估下先吓，佢个仔 唔系， 俾咗一幅相你睇就系唔系人嚟嘅， 唔系人嚟噶啦，肯定唔系人嚟噶啦。 哦，我知啦， 系一只狗嚟。 OK， 系一只摩天使嚟。 OK， 喂，哥仔啊。诶、啊，呢只狗就我养一只狗。如果我唔翻屋企咧，佢会喊啊！ 又嚟 喊啊！一直又嚟，又嚟啊！你记得我只啦， 系 又嚟啊！同一招啊！但呢只仲捻夸张啊！佢真系俾张相我睇啊！呢只系我只狗啊 ！OK， 我唔过夜得唔捻就得啊！ 系 咁而家你话乜捻都得噶啦，讲真系咪先？屌你老味！喂嗱。平时即系几一嗨都好，啲女都喺间房里边讲啊，剥完嘢先讲啊。 嗯， 呢次唔谂系啊，呢次阿碌隔篱讲啊， 系 阿碌喺佢隔篱，阿碌听捻住嗰条女话，呢只系我养嗰只狗， 系 我唔翻去陪佢，佢会喊嘅。嗱呢幅咧，佢俾第二幅我，跟住佢攞部电话出嚟，嗱呢幅佢流眼泪嘅相啊，我屌你咯，你知即系坦白讲。即系一系就食紧咗你嘅啫，啲狗。咁如果唔系我唔系谂住劏你嚟食。咁你系一个宠物。咁我真系嗰度好捻残忍，我又系嗰招，我过唔到自己个关。 OK。 跟住話：哎呀，你話唔撚過夜，咪唔撚食過夜咯，冇計噶啦，唔通我而家走去屌你只狗咩？咁又係啦，咁樣 OK 啦，咁算啦，唉，已經算啦。咁跟住喺嗰度就搞咗一次，咁收個錢當然平啲啦，收八九歲啦，因為唔係過夜啊嘛。 係 嚇，咁到而家我都有個問題咯，即係以前啲女用啲咩方法嚟放你飛機咧？就係話我姊妹冇鎖匙， 係 條鎖匙喺我度。以前我解決方法，你叫你姊妹嚟，我俾車錢佢。 係 OK。而家係隻狗，好啦， 冇嘢食， 冇嘢食，或者只狗好撚悶，我冇理由叫只狗嚟， 我陪佢㗎， 我陪佢㗎，點解決？點解決？嗱，我真係 諗啊，大家諗啊， 大家幫下手啊，或者你 OK 啊？嗱，呢個問題我就講撚完啦，即係你話屌閪嗰啲嘢，好撚死啦，係咪先？我就呢個問題解決唔到啦。但係講真，坦白講，我都希望我知道。如果你要去一啲飯盒場或者飯盒嘅，如果好似咁近啊，環江啊，甚至喺福田啊，即係沙咀啊呢啲深圳啊，咁其實你都可以搵得到嘅，即係千三至千五，甚至二千啦嚇咁樣女你都搵到嘅。但係佢有一個問題嘅，其實同埋呢啲咁嘅飯盒咧，喺一線做嘅女仔咧，佢好撚難約嘅你哋。OK， 喺二線環江會好啲，但係講真。佢落嚟嘅時間或者你上去陪佢嘅時間，你真係要搞得好清楚 ,ok, 咁啊你唔同呢喺沙井嚟嗰條女冇得走。 Okay? 咁我有問題想問一下喎。咁佢喺呢啲地方嘅女仔過夜嘅時間係去到幾點呢？係咪會比神獸早好多呢？ 早好多，早好多。 係囉。 神獸 早好多。 喂，而家神獸係我幾次見到啲女啊。都系喺我而家我哋系讲得一点钟喺大堂集合嘛，几次见啲女都喺大堂同我哋个 friend 行出嚟啊， 系 陪到一点都有啊， 系 你唔走佢都唔肯陪你走，但系嗰啲女坦白讲肯陪你过夜嘅话，佢八点钟咁八九点佢都走噶啦， 吓 咁、当然我睇你趁得几 Q 嘅啫，咁其实呢一次咧我冇办法啦，一 Q 钱就俾少啲啦，吓咁但系遇着个问题啊嘛，我只狗。你要记住啊，呢、這个问题唔系一定我唔正正我遇到㗎喇。如果啲女觉得 work， 佢哋会自己同啲女同自己喺互相喺度传下成个呢个行业，啲女都用呢招。 係。 或者狗。但我大家一定要解决呢一个问题㗎。即係等于一招等于我啱啱已经讲过啦，我冇锁匙返屋企，我朋友佢哋锁匙喺我度。咁其实呢招系好多女都用㗎。 吓， 一前 work 过啊嘛，咁跟住咧就啲我哋啲巴打啦，全世界嘅人巴打啦，就集咗啲意见，你过嚟攞咯，系用呢招去解决佢。 系， 但系而家狗嗱，我已经遇过两次啦。 系， 我屋企我用屋企喂狗啦，我要陪翻只狗啦，只狗会喊啊，之如此类，当然喂只狗啊，我哋有咩方法咧？我谂都系需要大家集思广益啦。 系， 咁希望网友可以帮下手啦。咁啊，节目时间差唔多啦，下个礼拜我又讲一啲神兽嘅，唔系我噶啦，喂好正嘅经验啊，啲朋友嘅 ，OK， 节目时间差唔多， 期待， 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拜拜。 全球第一只 0.02 安全套萨卡米，佢除咗狗扑之外，仲比普通避孕套强硬三倍。贴身得嚟又冇啲古灵精怪嘅味道，又滑得嚟又唔会引起乳胶过敏。萨卡米雕纹牛极力推介。